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翻开感应篇，我们从头念啊。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四句是总述，说的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依正庄严都不外这个道理。一个人一生是因缘果报，一个世界无量世界莫不如是，这个大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下面文字都是这四句的注解，我们看第一段：是以天地有四过之身，一人所犯轻重，亦多人算，算减则平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天地鬼神有许多，负责监察一切众生起心动念、造作行为，所以一切善一切恶不只是言语造作、起心动念，鬼神都看见，不但看见，而且都有记录，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份的非常完整的资料档案。这不是欺骗人，这不是假的。你看看我们现实的社会，官府政府机构，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有他的资料档案呢，他管理这个地方。那么这些天神鬼神为什么也要保存一份完整的档案呢？我们这个地区也是属于他管理的，城隍管理这个县市的，他有资料，他的资料比我们杨氏的这个政府资料还要完整。天神我们这个地区也是他管辖的范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梵天王 摩西守罗天王，他管辖的范围是这个娑婆世界。换一句话说，我们在六道里面做众生呢，管我们的人太多了，我们不知道啊。就像我们现前的社会，你看我们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有邻长里长管我们啊，再往上去呢，有区长管理我们啊，乡长镇长，再上去由县长管理我们啊，再上去由省长管理我们，再上去由中央管理我们，管我们的人太多了。鬼神跟天神管我们那个情形比这个更要复杂，更要多。这有什么法子？谁叫我们堕落在三界里面？三界里面他们管不到的，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诸佛如来，这些人他管不到。为什么管不到呢？这些人无我。换句话说，有我就会被他们管，无我他们就管不到了。那就是所谓是这个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这些天神鬼神呢都尊敬你。所以佛称为天人师，道理在此地。感应篇不能不细说，古时候人读书啊，中国念书人几乎没有不念感应篇的。汉学的底子多少都有一些，所以讲解点到为止啊就够了，不必详细来说。现代人不读古书了，前贤的文言文都有障碍，没有人教导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现在要给人说，人家说你的头脑有问题，你迷信呢。他哪里知道这是事实真相，这是真理呢？所以佛都有缘人啊。什么叫有缘呢？你肯相信，你能理解啊，能信，善根深厚。能够理解也是属于善根深厚，能够依教奉行，你福德深厚。我们有缘接触到圣贤的教诲，这个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这是说明这个天地有思过之神专门管纠察的。我们现在社会上这个思过之神警察了他要负责调查了。一人所犯轻重，这是讲你多半是讲你作恶你犯的轻犯的重对你一生受邀富贵就有加减乘除了， 你要积善积德，你的福报就增加了，寿命就延长了。你要是造恶，你的寿命呢就被减短减损了。啊，你的福报呢也打折扣了。所以我们每一天齐心动念，对我们的受邀祸福啊，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啊，但是这个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啊，所以大致上你的命运呢，这个真正有这套方法的人还能算得相当准确。像《了凡四训》里面一开端我们所见到的，孔先生替袁了凡先生算命算得那么准确，就是他虽然天天也在造恶不大，也修一点小善，所以这个加减乘除的幅度不大，就算得很准确。如果是大善大恶，这个命运呢必定有改变。大善，了凡先生以后遇到云谷禅师教导他，他明白了断恶修善，所以他命运改了，福报增加了，不是命中定的那个数了，寿命延长了。孔先生给他算的寿命53岁，他活到70多岁，寿命延长，这个是极善的效果啊。如果造作大恶，他的福报很短的时间享尽了，寿命啊也减短了。我们在二次大战当中，诸位看到希特勒，德国的希特勒，那是多大的福报啊！他如果不发动战争，以善心对待一切人民，他的寿长得很呐。福报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啊，用心不善啊，杀死5000多万人啊，受害的人达2亿多人，福报一下就减损了，十几年当中就享完了啊，他是几百年都享不尽的福报，十几年相关啊，很长很长的寿命啊，这一次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就死了，这个是大善大恶我们所看到的呀。现实的社会芸芸众生呢，就是一个现实的国报现象，国报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这叫愚痴啊，迷惑颠倒啊。你能够看得出来，你就开智慧了，你警觉性就高了，知道应该怎么存心，怎样做人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才真正对 佛菩萨对古圣先贤的教诲五体投地，真正钦佩呀！才知道不能不学。所以下面说出具体的事实，算减在平号。为什么会减呢？就是减损你的福报，减损你的寿命。这是你造恶，福报少了就贫了，好是散失啊。多逢忧患，这是讲你一生的遭遇，遭遇到凶灾，遭遇到患难，你在这个社会上人家看到你都厌弃你，讨厌你，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因为你造作不善，你会受到社会法律的制裁，这是刑罚了，或是一些我们现在所讲的天灾人祸，你会常常遇到。可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搞不清楚啊！这就难了啊！能够辨别利害善恶，在现前这个社会，就算是上根之人。千万人当中，说老实话，难得有那么三五个，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利害，不晓得善恶，把恶当作善，把善看作恶，把真正的利看作害，把害看作利，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他说你这个说法过了时代了，你是迷信。这种人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一禅体，一禅体是梵语，中文的意思没有善根的人，没有善根的人，佛菩萨不能帮助他。为什么不能帮助呢？不肯接受。真正能够认识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是佛经当中讲的上根之人呐。我们确实属于下根，只要好好努力学习，也会增长吗？也会提升吗？我们从下下根可以提升为下上根吗？从下上根可以提为中上根吗？努力修学，这个功夫不会白费呀。逐渐逐渐，有个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呢，我们也能够提升到上上根呐。这个正是善导大师在《观经》里面所说的：“ 与语言不同，我们能够亲近真正善知识，能够亲近诸佛菩萨，这个大好因缘要抓住，要掌握住啊！在有生之年，决定要有一个成就。这个成就，首先彻底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与事实真相。你彻底了解，你才会真正断恶修善，你才真正会回头。你回不了头来，没有搞清楚啊！你克服不了你的习气呀，你立不了你的魔障啊！这个是佛经常讲的可怜悯者。我们讲到行惑随知这一句，汇编里面举的这个公案，第二段里头他引用的华严经，前面也跟诸位说过，意思没有尽，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再做一点补充。我把这段文念一念。华严经曰：阎浮提内无浊众生，不修十善，专造恶业，杀盗邪淫，妄语绮语，恶口两舌，贪嗔邪见，不孝父母，不敬三宝。前面讲到此地，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四相很广很广，广到虚空法界。说到不孝父母，孝字是什么意思？几个人懂得？我们在讲习当中对这个字的解释解释了很多次，但是没有机会听经的人那就没法子了。这一个字的意思，不要说是我们凡夫，诸佛如来来给我们讲解，所有诸佛如来通通来讲，讲无量劫这个字的意思也讲不完。这个字的意思含义包括虚空法界，根本的真理，无量无边的四相全在其中啊，怎么能说得尽？谁能够把孝做到圆满呢？只有如来果地这个孝啊做圆满。我说过很多次，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有断尽，孝道不圆满。所以佛法是什么？佛法是孝道而已啊。成佛是什么？成佛就是孝道的圆满成就了。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自始至终就是行孝尽孝而已啊。 现在众生没有人教，哪里懂得呢？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不孝父母啊，不敬三宝啊，三宝是我们的师长啊，佛在世，佛是我们的老师，佛不在世了，法是我们的老师啊，但是法需要人传，需要人哄，传法弘法的这三宝啊，僧何以能称为宝呢？僧传法弘法，传法是让如来的法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至于中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学培养啊，积极的弘法人才，这是传呐。弘是把佛法普遍的介绍给广大的众生，给一切群众啊，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的教诲，都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做弘传工作的人，这是僧宝啊。他才能称之为宝啊！出家人，他的正业就是这个啊。出家人无需要做社会这些慈善福利事业，不是出家人做的。出家人是教学，是弘法了。出家人一无所有啊。他拿什么去做社会福利事业？社会福利事业是在家二众去做的。你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到处游化，三衣一钵，树下一宿，日中一食，他做社会慈善事业，他拿什么？一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所以出家人的本分是传道，是弘道盖一个寺庙都不是出家人的本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没有盖庙？其树皆孤独园、竹林精舍是在家居士供养的，禅权在家人的，不是出家人的。他们发心请佛，请佛的这些弟子到这边来安居，到这边来讲经说法。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借助道场啊，道场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兴建过道场。这些道理佛都做出样子给我们看，这样明显的样子我们都看不出来，愚痴到所以然了，这还谈什么成就呢？出家人自己建道场，说盖茅棚，这佛经上有，戒经上有的，后世这些弟子体力都不如佛陀那个时代，佛陀那个时代可以在树下露宿，我们现在不行啊，身体没这个体力，就需要有一个遮盖遮盖怎么办呢？自己上山砍个小树，搭个茅棚，这出家人道场。在中国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个方式我们要记住 这些最好的典范，要认真学习，断贪嗔痴，成就戒定慧。今天时间又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